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佢真係嘅，我記得我去澳洲嗰陣時喺 Sydney 啊，即係94年尾95年初咧，我特登去做咗個訪問啊，同佢 Sydney 嗰個最大嘅一間 HiFi 嘅 dealer 啦，喺個 showroom 嗰度咧就擺咗一隻哇好靚嘅 Nautilus 喺度，我即刻同佢合照啦嚇，咁啊一個鸚鵡螺嘅喇叭嚇，就係按照呢個咁嘅設計噶啦嚇。咁呢個鸚鵡螺咧，其實就已經係幾億年前嘅生物啦，但係咧原來啲科學家就發現啦。你就係話好咁講啦，你等佢死咗啦嚇，咁然後咧就係等佢嗰啲入面嗰啲肉攞曬出嚟啦嚇，即係食田螺咁攞曬出嚟，咁然後咧你就切割開佢嗰個咁樣嘅好靚嘅甲殼，你就會睇到咧，原來佢一路咁樣撬入去，咁當然其實佢唔係撬入去啊，佢係生出嚟嘅，即係佢出世嗰陣時好細只啦，然後一路嗰度成長啦，然後有一路一個咁樣嘅嗰啲室啦，係咪 chamber 啦咁啊？咁樣咧，但係嗰個曲線咧，原來就係完全就係費波那契曲線嚟嘅。咁、哦、原來自然界咧係好多費波那契曲線存在嘅。咁亦都甚至佢唔一定係曲線，但係佢都會有一個咧係同呢個黃金比例有關嘅，即係嗰個數值嘅關係啊。譬如咧，舉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就係原來樹枝一棵樹，一棵樹佢個樹幹好粗啦，好啦，到咁上下，咁佢當然就會生一啲樹枝出嚟啦，係嘛？咁但係當然佢生咗，最簡單嘅生起碼兩枝先啦。如果一枝就唔算係生樹枝啦，係嘛？起碼就一就變二啦。好啦，咁你話，咁係咪二變四，四又變八，八變十六咧？大家出去即係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你就聽完呢個節目，聽朝你就可以出街揾棵樹嚟睇下。你係絕少會睇到咧，係真係二四即係八十六三十二嘅，唔係嘅噃。原來咧係二三五八十三廿一三四啊！嗱咁當然我都冇正式做過呢個實驗嚇，我都要做下嘅。講真啊，即係我講呢個題目，但係即係我查嘅資料係咁講啦。你可以去試下，佢大致上原來樹木嘅樹枝嘅生長咧，佢係即係一。即係一個我叫 hierarchy 啦，係嘛？即係一路咁生出去咧，原來佢哋嗰個數目嘅增長咧，大致上咧係跟費波那契序列嘅，死唔死啊？嚇、嗯啊！即係好鬼死精彩呢樣嘢係嘛？呢、這個就係一個樹枝。咁另外咧，原來花瓣咧都好有趣嘅喎。原來花瓣咧有好多花，當然即係基本上啲花差唔多最少都起碼三四瓣啦，係嘛？一兩個花瓣都唔算係花啦、但係咧，你發覺原來啲花嘅花瓣嘅數目多嗰陣時咧。你话原来佢呢个多咧，佢又唔系话真系由三啊变四啊五啊六啊七啊八，当然系唔同嘅品种啊。我讲下， 系 原来佢多得嚟咧，系好多都系一系就系三，即系三其实好少啊，一系就五反，然后就去到八反， 系 然后十三反，然后廿一反噶啦，即系个花瓣， 多数又跌翻落去呢个序列里面。 系啦，就跟翻咧呢个费波那契序列。咁当然亦都系好多啲科学家尝试研究啊，点解啊？咁佢又。諗到啲問題嘅，佢話確實呢原來佢呢個序列呢當然即係又扯到第二樣啦。如果大家讀個 physical chem 呢 chemistry 呢，我哋知道嗰啲晶體結構呢成日都會去考慮一個問題，就叫 closest packing 嘅問題。其實 closest packing 係好有趣嘅 ,Ringo, 唔知你話。即係譬如我哋講一個一台波，即係個個都咁大嘅。你話一個台波擺落個箱度點樣砌先至擺得最多台波呢，係咪咁样呢，原来有唔同嘅砌法㗎喎。不过你最简单就係话佢一排一排，然后就冧上去啦咁样。咁呢个其实原来是其中一个砌法㗎喎。係咪、因为个问题你就一个波个顶再摆另一个波个顶再摆另一个波。但係你冇忘记，其实你可以呢第二层呢唔係摆个波个顶，係摆波与波之间嗰个粒位㗎嘛。係咪呀，咁原来仲唔正止㗎，仲有第三种第四种砌法嘅。但係即係佢话要 closest packing 呢係一个好有趣嘅。即係個空間幾何嘅學問嚟嘅，即係用最少嘅空間能夠砌到最多嘅波。咁但係當然你有一種波已經咁複雜，如果有一種大波一種細波，咁就更加有趣啦。即係你點樣砌呢咁樣？咁但原來咧，佢話同呢個花瓣嗰個數目咧，同呢個有少少關係或者相似嘅，就係話原來你係幾多個花瓣先至能夠佢喺度圓氹哚咁編排，係令到係最少能夠最遮擋到其他嘅花瓣。而令到盡量多個花瓣係吸到盡量多嘅陽光， 原来就是费波拿切嗰个咁嘅排列咧，就能够满足呢个要求啦，咁样。咁呢个咧，当然唔系话嗰个花好聪明啦，呢个就系因为自然选择理论啫，大自然因为嗰、那个吓、即系选择淘汰嘅作用啦。原来又同费波拿切数系有关嘅。好，咁但系咧，即系因为太多啦，我又暂停一下。咁不如咧，我想话即邀请阿 Ringo 啦，今次吓，即、Jeffy 咧都系休息多啲，不如你 anytime 你都可以讲啊。 系 Ringo 咧，就不如你由你嚟讲下嗰个黄金分割喺嗱，因为你又系搞设计嘅，系嘛？咁、你又中意摄影、啊，系嘛？咁两样都好犀利嘅，即系要讲求嗰、那个我哋叫构图啊，或者咩啊嘛？咁啊，究竟呢个黄金分割系扮演咗咩角色咧？喺美术设计同摄影？ 因为其实好早期已经听过呢个叫黄金比例，我哋一路就讲叫黄金比例， 系啊，冇错。 咁其实最大嘅原因因为够 sexy 啊嘛，呢个名字，哇，讲出嚟，我哋摄影嘅构图咧就要黄金比例，咁我系听我爸爸讲噶啦，最初，咁都系不。即系不甚了了啫。 咁你要补充少少，唔好意思吓，因为咧 Ringo 嘅爹哋咧就摄、是、影名家嚟嘅， 以前嘅摄影名家。okay, 好啦，咁但系咧，我哋好简单嘅，我哋冇话系一比一点 六一八 六一八嗰样嘢嘅。基本上我哋就咁讲咧，即、就、系、是、如果影相，你千祈唔好将个主题、主题可以一个人啦， 系啊系啊， 可以一个风景嘅重点啦， 系系 啊，日出日落、 一个塔啊，或者太阳啦、 你如果挤正喺嗰个画面嘅正中间咧，就好呆，好即系好夺嘅。我哋咁 系啦系啦系啦。 咁通常咧就系话我哋教咧就系好，你将嗰个长度就三折，将个高度又三折，咁然之后喺佢哋个边嗰个交接点咧，啊，即系有四个交接点咧，咁嗰度放嗰个主体咧。就会顺眼好多啦， 系啦系啦， 咁呢个叫黄金嘅比例咁样， 系啦， 咁但系如果你计翻嗰条数咧，即系同翻，因为佢而家系平面化咗啦嘛，即系同翻话一点一六一八嗰度咧，系唔系百分百嘅？ 咁但系嗱，如果三折咧，我哋知道啦，其实佢头嗰几项都系噶，佢其实系零一一二三嘅，即系而家个数学家。咁但系我哋最有兴趣都系睇，譬如你二比一就所以根本就系真系二啦。咁但系个问题咧，你而家系三 over 二咧？其实就系 1.5 啊嘛，系嘛？即系你1.666 系嘛？即系咁样啊嘛，即系三 over 二十咁样讲过啦。咁你 1.66 啊嘛，我哋头先系 1.618 啊嘛。咁所以咧，其实佢即系比较似样嗰个咧，就系三 over 二就 1.666 啦，系嘛？咁所以你讲个咧就系摄影入面咧，其实就系 1.666。如果系即系 接 近，即系懒惰嘅接三折啊。但系其实 1.666 都已经接近 1.618 啦嘛。 就咁讲，所以啲人就系应用咗佢嗱，呢个就黄金比例啦，咁样咯。 你意思即系话咧，个人咧就要摆咗喺嗰个黄金分割点嗰度。 个主题，因为人你其实又要再落去咧。如果你影紧人像咧，我哋叫做咁，你系嗰、那个。面啦，即系个面系个主题啊嘛。 系、 哦。咁如果你净系影个大头咧，我哋叫大头咧，你就嗰只眼啦，因为眼就灵魂之窗嘛。 真冇谂过。 即系一路咁样做，好似无限回归咁落去。 无限回归都系要黄金嘅、 啊。当然，即系摄影好、平面设计好、任何创作好，都系要讲突破噶嘛。 系。 当你睇到呢啲太多嘅时候咧，你近来又见到好多又会唔同咗嘅。 专登。 我哋叫出位嘅。 出位。 咁但系毋庸置疑咧，大家睇落去可能系我哋两只眼。即系我哋个视觉嘅构造咧，你睇即系我哋睇翻电视电视机就知啦。如果你以前四比三就好唔舒服嘅，十六比九舒服啲啦。咁、其实如果用一比一点六一八嗰个咧，就比十六比九咧更加阔啲嘅， 阔少少， 阔少少嘅。咁嗰、那个据讲啊，我未读过啊 ，iPhone 嗰啲咧吓，即系嗰个比例咧就系差唔多啦，就系呢啲黄金正方黄金长方形啦咁样。咁、你睇落去咧，即系你又叫 full frame 啦。咁係有呢個道理喺度嘅，有呢個道理喺度。咁呢個就喺 咁即係話，其實而家我哋可能個電視機，我哋叫 aspect ratio 啦，即係嗰個咁嘅長闊度啦。簡單嚟講，長闊度其實長闊度咧，可能仲會有變喎。即係話十六比九，而家好似有啲係特別闊啊，闊過16:9啊，可以 係啊係啊， 但係就唔普及咯。 係咯，你見而家十六比九有啲嘢出嚟都上下有條黑。frame 噶都有噶，系、嘛？ 咁就差唔多系符合呢个黄金比例啦。 呢、這个我相信系大众睇落去都系咧，即、就、系、是、你两只眼咧睇落去就最舒服嘅、即系唔使左右喐啦吓。即系我哋玩开投影嘅 吓、但系当然咧，其实如果我哋去电影院当时嗰啲咩弧形嘅阔银幕咧，其实就系大过。 黃金比例嘅，即係佢闊過嘅。 哦，弧形嗰啲咩伊士曼嗰啲， 嗰啲就闊過嘅，嗰啲 要影個景物。 係啦，係啊，兩頭喐嘅， 景物為主啊嘛。咁呢個即係我相信喺咁多年啦嚇，由十三世紀一路嚟到， 係啦， 即係大部分人嘅觀賞嗰個角度咧，即係視覺嚟講咧，都會 buy 到，即係啊係呢個比例係舒服嘅， 係 嚇呢個係真嘅。 但係 Wingo 又想問下你喎，咁係咪真係？啱啱好就係話佢就接三節嗰個位啦，咁但係譬如話如果接四節啊，接其他節啊，有冇一啲位咧，其實都係會係覺得靚嘅咧？ 嗱，你講得好啱，因為係感覺啊嘛， 係啊， 呢個完全講感覺啊嘛，咁所以變咗其實基本上靚與唔靚，即係你收唔收貨咧，係完全講個人噶嘛，咁但係咧即係。一路以來，即係有呢個攝影藝術啦，百幾二百年以來咧，咁人都覺得啊，咁係舒服嘅。咁亦都好多人咧，就將嗰個黃金曲線嗰、那個嗰、個弧形咧，就配咗落去啊，呢啲就靚，呢啲又唔靚咁樣。咁甚至有更加誇張咧，就係話嗰啲美人嘅杯子， 係啦， 你究竟啊嗰、那個鼻質喺邊度咧？咁大家好 odd 嘅，你如果上去 Google， 你要睇下咧，因為你。靚女嚟講，你夾硬整一條咁嘅曲線去，咁你條曲線擺上、擺落、擺左、擺右，咁你點樣擺先靚咧？嗱，咁頭先阿 Eddie 都有講過，係啊 ，Mona Lisa 啊嘛。 未睇， 未講啊，未 講。其實就我將會講噶。 咁我哋讀嗰啲 art history 嘅時候咧，都有講呢啲黃金比例嘅。咁佢原來係話係應用喺咩咧？就係話黃金比例個三角形畫喺個面杯度，即係個面杯個。高度同埋寬度呢 係 咁上下呢你就覺得靚啦咁樣。咁因為佢其實如果我印象冇錯呢佢個 Mona Lisa 係擺正中間嘅、即係唔會擺咗邊嘅。 係。 因為 Portrait 都擺正中間嘅。 係係係。 咁好啦咁啲人就再引申落去哦以黃金比例嚟講就係個面型呢就係黃金比例面型。咁好似上一輯阿 Thomas 都有講過話咩有黃金比例啲消防員啊因為有救生員㗎嘛。咁係其實即係講你視覺上覺得最對稱、最優雅嘅咁樣，唔好話對稱啦，因為黃金比例唔對稱嘅，但係優美嘅不對稱啦，可以咁。 唔係嗱，即係咁講咯。譬如啦，額頭其實一般個高度同個寬度係咪黃金比例最靚咧？個額頭或者我哋嗰個都係 torso 啦，我哋個上身係嘛？究竟嗰個咁樣嘅橫同埋即係直嘅？啊，系咪又應該黃金比例最靚嘅咧？咁即係其實好多人講啲嘢。 哦，咁就跳出去啦，跳出去達芬奇嗰個嗰、 那個、哦那個人啊，個人開雙手嗰、那個、 啊，一個圓形， 圓形 同埋一個方形背後嗰、那個。 其實有少少已經佢係似嗰個叫做五角星噶啦， 少少係， 因為佢係圓揼朵啊嘛，然後就出嚟啊嘛，係嘛？咁、你一個頭，即係兩個手兩個腳，咪就五個角咯，係嘛？咁當然佢嗰兩隻手咧就冇咁高嘅。就稍微平寫少，所以佢唔係一個正式嘅五角星嚟嘅。咁但係好多人都係話，其實佢都符合黃金比例家咁樣樣喎。 冇錯，冇錯。 啊、 即係簡單講，如果我哋唔係全部嘢係一比一比一比一，或者一比一比二咁樣咧， 係啦， 即係有啲 variation， 有啲變化嚟講咧，都有一定嘅唔同嘅比例嘅咁樣。咁所以，但係好多嘢應用咗落去咧，嗱，我哋講咗相啦。咁但係如果你樣樣嘢跟足要黃金比例咧，咁你就可能。即系冇晒創意噶啦嘛， 系啦，咁即系唔使谂啦， 唔使谂啦。 作為一個設計師，樣樣都要黃金比例，即系唔使諗啦。 冇錯啦，咁所以我哋以前影相，喂你個面或者你眼神就一定要望向內邊嘅，唔好向望出去出邊嘅。 哦， 咁但係我哋做突破就梗係，咦？ 係啦，而家倒彎轉。 啊，你記得如果阿林嘉欣同埋阿張國榮有一個 poster， 嗰、個係鬼片嘅 poster。 哦，異度空間。 嚇、啊，每人一半個面咁啊，咁你咪有個 striking effect 咯， 嚇、哦， 咪專登咯。咁所以即係一路變嘅啲嘢即係唔會話即係獨孤一味。 咁啊啱啱好，咁啊我哋再休息一陣咧，就翻嚟繼續討論。 地下情嘅地下 情。結咗婚啦佢哋， 係結咗婚嚟 嘅，冇咗嘅。 咁啊嚟到呢個銅鑼灣呢個黃室一號啊，咁咧我哋今次係受邀請嚟參觀一個婚禮嘅場地，而且我哋今次咧仲揾咗兩個嘉賓嚟同我哋一齊去參觀呢個場地。 我已經成功地將你頭先嗰十個 tips 藏咗喺我個腦入邊啦。我對於我自己個婚禮好有計劃啦，已經。 環球勞業工程有限公司呈獻，而家最適時，逢星期三晚7:30至8:00，欣怡、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適時。